尽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15号，星期三。每个周三，我们的节目都会有一大波职位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发布和介绍。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创想人才市场的朋友，一位呢是负责人王鲁岩，鲁岩您好。 你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就业指导老师刘小燕，小燕您好。 哎，大家好。 那今天在发布职位之前呢，要和两位聊一个话题啊，就是95后平均几个月就离职呢？根据某人力资源网站的数据显示啊，超过1/3的95后毕业之后进入了互联网和金融行业，但第一份工作往往都不是他们的理想工作，日后转行的比例非常之高，显示95后在职7个月就选择了辞职。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看这样一个时间，你们天天和招聘方也天天和求职方打交道，你认为这个数据是夸大了，还是说准确地反映了目前的90后或者说95后的心态？ 这个数据还是正常反映了目前咱们90、95后的这个离职啊、跳槽的这个数据还是比较真实的。 那还有相关的数据统计呢，就是超过70%的95后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和所学的专业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你们有感觉吗？ 也有。 比如说呢？ 有很多这个求职啊，到了现场之后啊，很迷茫。找一份工作啊，是临时说我现在先找一份工作，等我找到工作之后，我再看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或者是有没有更适合我的工作，这个时候我再去换。 如果把他们现在所学的专业放在左边，职场上提供的岗位所需要的专业放在右边，那中间连个线的话哈，都有哪些专业和哪些岗位或者是公司连上线了？就以你们举办招聘会为例的话， 现在就业这块基本上是靠的薪资啊，包括那个专业，他所在的专业能不能对口。 刚才我们说就是有很多不太对口了嘛，那您给我们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学什么专业的去干什么了，学什么专业的去干什么了，其实这两个之间好像联系不大。 现在好多学技术的，包括开发的，像 UI 设计的，他毕业之后啊，基本上找一个移动啊、开发呀，包括这个一些互联网的这种开发，包括 PC 端、移动端的这种开发，做 UI 设计。 这个算对口吗？ 这种算对口。 那哪些不对口呢？ 不对口的有好多是做这个技术的，最终啊他做了一些销售、做了一些市场啊或前台啊、行政啊，做这种，甚至做了一些物业啊、酒店啊，这种相对是不对口。但是有一些他所学的专业很偏啊，特别是一些化工啊，还有一些机械啊，就业相对来不好就业的，那只能选择其他岗位来就业。 那这个比例数据显示是超过70%，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和所学的专业无关。你感觉这个比例有这么高吗？ 比例差不多吧。 五六七也就这样吧。 嗯 啊， 至少有一半是吧？ 对，至少有一半。 嗯，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数据啊，就是目前呢，他们都去哪些岗位啊，或者说去哪些行业呢？有两大热门的行业共吸收了超过三分之一的九五后毕业生，那就是互联网和金融这两个行业。这个你们在招聘过程当中有感受吗？ 有，现在这个互联网还有金融这个行业，这两个行业招的人相对来说也比较多。 嗯， 啊，大家就业的方向呢比较广，特别是互联网，因为它涉及的技术啊、非技术啊，啊，包括管理啊都比较多。 嗯， 啊，金融这个也是，一些几大金融公司啊，包括一些咨询公司啊，都是特别多的一些关于金融方面的。 嗯，好，同时呢。有人提出来，就是为什么九五后换工作换得这么快啊？有两方面的意见啊。正方认为不是坏事儿，这个不是不能吃苦，关键是没钱还让人吃苦，不想在碌碌无为的岗位上虚度光阴。还有就是趁着年轻换换工作没什么不好啊。反方呢，也有其他的一些观点，认为呢，没有好的职业心态和习惯啊，啊，不能吃苦啊，不会任劳任怨啊。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数据所反映出背后求职者的心态？ 嗯，这种心态吧是有，一是单位，二是个人这块。求职者这块啊，就业之后呢，我就先找一个工作，先尝试尝试干一干。工作当中呢，有很多这个包括自己啊，甚至包括单位啊，有一些不是太理想的，可能说换我就换了，我今天说换，我明天我就不来了。 嗯， 啊，单位呢，很多这个觉得这个不像以前啊，能吃苦啊。啊，包括呢一些那个加班啊，包括一些做工作，都很大关系。 嗯， 啊，觉得你吃苦这方面不行啊，加班也不行啊，可能公司也想换人 啊。 啊， 这两方面的原因。 对，这两方面原因。 嗯，但一定得把矛头都指向求职者嘛，好像也不能这么说，是吧？ 也不能，因为很多也有单位的问题嘛。 嗯，是。另外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呢，就是认为九五后的人他们没有这个忍耐力啊，但是呢其实也要考虑到他们实际成长的一个环境的问题。他们成长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很多的选择，他们成长在一个物质不再匮乏的这个时代里面。另外呢，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也更加会听从内心的声音，稍有不服呢他们就不会去勉强。所以在相关的统计当中也表明，和70后啊和80后相比啊，他们的稳定性确实是在下降。另外呢，就是从专业对口的比例来说呢，也呈现代际递减的趋势。70后当年的专业对口的比例是超过 40% 的，95后呢一下子就到了28.8%。所以说这些数据也能够充分的反映，这是一个时代的孩子们啊，他们所共有的一个问题，而不仅仅是你去指责他性格上的缺点也好，或者说人格上的这个缺陷也好，不能仅仅只看这么单一哈。 嗯， 但是现在也说了，95后目前最大的才23岁。23岁的朋友们现在第一份工作不到7个月，这能说明更长远的问题吗？不知道陆爷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 现在是一个是教育啊，一个是学校。学校啊，很难和地方这种一些这个就业啊，或者是人才市场啊，包括招聘的这种单位啊对接。 嗯， 他们对这个现在的这个招聘的岗位啊，还有一个未来的发展啊，有很大的一个错位。 嗯， 啊，包括前两天有一个那个求职者也是说，他在2013年、14年的时候，刚开始选择专业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汽车检测这个专业。但是呢，现在毕业之后发现这个检测，汽车检测已经过时了。 嗯， 在目前的话，汽车检测这块基本上是自动化、机械化为主了。 嗯， 所以说他觉得我现在学这个检测，只能选择别的就业方向。 嗯，所以说他们在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落差。 嗯， 会有很多感觉不适应的地方。但是这个数据也不能够太说明今后他们的工作就会老折腾，是吧？ 嗯， 可能会有一个过渡期。 对， 那么这个刚毕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剧烈的波动期。 嗯， 因为这是针对于九五后的一个统计嘛。 嗯， 我想等他们25、26了，27、28了，30了， 那么随着年龄增长，换工作的频率就不会这么快了。 对，它就慢慢降下来了，可能也就一两年的时间。第一次，第一份工作和第二份工作， 对， 相对来说要频繁一点。等到后面的工作相对来就稳定了。 嗯，所以还真的不能用有色眼镜去看什么几几后啊，几几后啊。其实从80后开始就承受着社会各种各样的压力，现在不也成为了这个社会各个方面的中流砥柱了吗？哈，所以我相信时代一定会给予95后或者是00后啊，以及更多的年轻人他们应有的位置。那别着急，慢慢来，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请鲁岩和小燕为大家来介绍目前正在热招的职位啊。第一家公司是北京环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那这家公司目前招很多岗位，有行政人事助理、出纳、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等等，请二位介绍一下。 这家公司是北京环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专门从事于工程监理、项目管理还有工程咨询的一家专业公司。 嗯， 第一个岗位呢是行政人事助理以及出纳这几个岗位，他的薪资呢都是3000到5000。还有一个呢就是出纳这个岗位呢是根据面议啊的现场面议的时候再定。 他应该是招好些人是吧？ 对，招了好多。 嗯，就这个岗位行政人事助理和出纳不是一个人来做是吧？ 对，不是一个人做。 嗯，好。 要求的话是35岁以下，负责主要是负责招聘的工作，应聘的预约啊、接待啊、面试啊这些工作，包括员工的入职啊、手续啊、签订劳动合同啊，包括管理啊、档案啊这些。 嗯。 第二个呢是总监理工程师，这个人数的话是10个人，薪资的话是1万到1万3每个月。要求是大专以上，工作经验呢是8年以上，工作地是在北京，要求是55岁以下的，土木工程、市政工程、电力工程管理的。 嗯，目前这个总监理工程师，我发现在很多的这个工程公司里面都需要，这是一个还挺紧缺的一个职位哈。 对，一般建筑公司啊，还有做这种工程啊、咨询的，都需要这种监理工程师。 嗯。下面是专业监理工程师，这个和总监理工程师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要求的这个学历，要求学历是一样啊，工作经验可能相对来降低一点，包括他那个要求是市政工程专业啊、土木啊、电力工程啊，相对来说要比总监要低一点，因为薪资啊是在5000到6000之间。 嗯，好。另外呢还招监理员，其实从这几个岗位能看出来他是有一定的级别的啊。监理员可能就更基础一些。 对，基础一点。 监理员呢薪酬也低一点，是3500到4500一个月，要求是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就可以哈。 对， 年龄在35岁以下。换句话说呢，你如果要做这个35以下，可能你就是在这个监理或者是专业监理这个级别是吧？ 对。 那再往上一点，做得更好一点，就是总监理工程师这样的一个级别哈。 对。 嗯，另外他这个公司呢还招若干资料员，资料员的薪酬呢是3500到4500一个月，这个要求呢是2年以上同类的工作经验，35岁以下啊，大概是这样一些情况。 嗯。 还有哪些基本的福利要求？福利待遇。 这家公司还有一个福利要求是，工龄的补助、饭补、还有节日补助、高温补助、五险，还有享受这个法定的年假、休年假。 公司地点在哪里呢？ 地址的话是在西城莲花池东路汇荣大厦 B 座。 嗯，电话 的话是6657 1210-809。 6650-1210-809。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如果各位朋友呢家里孩子啊，或者是您自己呢正在寻求工作的话，可以从我们这里面获取一些正在热招的信息。下面这家公司呢招技术支持，是售后方向的，公司名字叫北京东方嘉气科技有限公司。这公司是做什么的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销售光电子产品，也是代理一些国外的品牌啊，做一些比如说紫外到远红外波段的成像系统，包括光谱测量，还有这个机载的遥感设备等等。应该说就是把国外的这些品牌啊放到中国来，他们是一个代理，是这么一个公司。对象呢，客户呢有一些研究院所、高校啊等等，包括一些相关的公司。那这个售后技术支持有哪些要求，请二位介绍一下。 这个要求是本科以上学历啊，专业的话呢是计算机啊、物理专业啊、光电专业啊，还有个英语啊，要求读写能力相对来说要好。再有个就是如果是有光电啊、光谱行业的从业经验的，优先可以考虑。 好，这个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的。那他的这个售后技术支持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主要是负责咱们产品的销售、安装、调试的工作。还有负责这个设备的售后技术支持啊，包括产品的培训呀、培训工作。 我听这意思好像更多的应该是在安装、调试，包括售后的一些技术指导哈。 对。 好，薪资待遇呢？ 薪资待遇是6000，包括五险一金、带薪年假，年底是双薪、饭补、交通补助。 好，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的话是6891-0068。 6891-0068。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这家公司叫北京华育丽人教育科技发展中心，目前招一些市场专员、会务专员、课程研发人员等等啊，请二位介绍一下。 我们听名字可以知道啊，这是一家做教育培训与服务的专业机构。然后他们现在招聘的职位，第一个是市场专员，人数是比较多的，要10个人。 我再打断一下，他们是做哪方面的教育培训呢？ 就是给在职的教师举行各类的中短期的培训交流会议。 就是目标人群是在职的老师。 对对对。 好，市场专员10名。 对，然后他这个岗位职责的话，就是给教育局或者是学校发邀请函，电话邀约在职的教师参加培训。然后任职的要求的话，就是学历的话，要求是大专以上的学历，有比较强的沟通能力。然后的话有销售工作经验的话优先。 这工作就是要请很多的学校的老师过来培训上课。 对吧？对。 那么肯定不是老师付钱了，那就是要么学校掏钱，要么是当地的教育系统掏钱。 对。 他们是负责组织这个课程的。 对。 对吧？ 职业教育。 做这个教育培训。市场专员就类似于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是的。 有这个电话邀约的工作内容。 对。 那么要求有哪些呢？ 这个要求已经说过了，学历的话是大专以上，有销售工作经验优先。 就是没有这个专业方面的要求吗？ 这个是没有的。 没有哈。好，薪酬。 薪酬的话是底薪4000加上提成和奖金。 好。底薪4000可以理解成无责任底薪吗？ 对。 好。另外一个岗位是会务专员。 对。然后会务专员的话人数是3名，然后就是岗位职责的话就是参与公司会议前期的策划，还有一些后期的调整方案。然后他这个任职要求的话就是有广告传媒、市场营销以及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然后是能够适应周末出差。 这个工作还要到外地去办会是吧？ 对对对。 其实这个会务专员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要搞一个活动，有很多现场的工作需要去负责，包括一些场地的搭建啊，包括一些和活动方或者是一些酒店啊的这种联系，是不是？ 对，对接。 这个工作如果有工作经验的话他们是更欢迎的。 是的。 薪酬。 底薪也是4000，然后加上出差补助、餐补和奖金。 嗯，好，这工作反正挺辛苦的，倒是啊。 嗯，对。 下面这个岗位是课程研发， 对，也就是幼教。 嗯，怎么理解呢？ 幼教的话是这边需要是3个人，然后就是主要负责的话是这个幼教项目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嗯， 第二个的话是就是写一些幼儿课程的策划设计以及编写工作。 嗯， 第三方面它可能要求产品的一些后期的培训工作，还有一些会议主持工作。 嗯、这么多工作。 对，这个任职要求的话就是热爱幼儿教育事业，有3年以上的一线的这个幼儿教育工作经验的优先，然后有就是学信网可查的本科以及以上的学历， 嗯， 学前教育专业或者是人文学科专业优先。 嗯，好，他这个课程研发指的是针对于幼教方面的课程研发。 对的， 是吧？ 嗯， 好，那他的这个薪酬比刚才那些要高一点。 对， 底薪是5000。 对， 还有出差补助啊、餐补啊、奖金等等。 嗯，是的。 嗯，好，还有哪些要补充的这家公司的一些信息？ 以上这些岗位的话，试用期是1个月，然后入职之后，公司是提供职业规划、业务技能的一些培训，五险，还有业绩奖金、月总奖金，还有年度奖金。 嗯，这公司的试用期只有1个月，一般这试用期是。3个月以内嘛。 对。 嗯，那这个公司也挺着急的，看来。 嗯，是的。 挺需要人上岗的。工作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是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半。 嗯，好。地方在哪里？ 在海淀区紫竹院路31号华奥中心3号楼。 嗯，电话。 电话是0105190-1440。 5190-1440。好，再来看这家公司，这是一个做影院设备和维护服务的公司，现在电影院也越来越多了。公司名字呢叫北京新克莱影视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主要是做这种影院的音响啊、放映设备啊等等这些服务啊。他们目前招的是商务专员，还有经理助理，这算是一个秘书的岗位啊，还有行政助理、机械工程师、客服专员等等。我们挑几个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说一下这个商务专员。 商务专员啊，主要职责是负责合作伙伴的商务事情的请求，处理日常的商务工作，比如说像签订合同啊、订单处理啊、追踪货款啊这些，还有一个处理报价啊、客户跟踪、客户信用管理等相关的事务。 嗯，我看他后面还招这个市场销售，就看来这个商务专员他不直接负责这个销售，他是为这个市场做一些服务。 对，做一些服务。 嗯，另外呢招这个经理助理，这算是一个文秘的岗位。 对。 还有呢机械工程师，这个我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是设计研发新产品、改进现有产品啊，还有就是售前和售后的技术支持啊等等。他们都没有写这个薪资待遇啊，这个得面议吗？ 对，这个薪资的话全部是要面议。 嗯，好，这家公司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没有发布过啊。其实现在呢，我倒是和一些开过电影院的朋友聊过天儿，这个设备啊其实好不好也决定了这个电影院大家的观感怎么样。有一些设备呢也挺贵的，你可以租啊，也可以买。我记得有一家创业公司的老板跟我说啊，他们就开电影院嘛，这资金不到位，人家不给你密码，就是这东西给你装上了，但是你启动不了，不像咱这个灯啊安上了接上电源就可以放了，就可以亮了，他那不是啊。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另外呢还招行政助理啊，这个呢主要是负责起草和修改报告啊、文稿啊，包括一些办公用品的采购发放啊，包括员工考勤系统的维护啊等等啊。这个公司的联系方式请二位介绍一下。 公司电话的话是8462-5860。 嗯，再重复一下。 8462-586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歌曲之后呢在下半段我们继续为大家发布职位信息，稍后见。

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光照充足，湿度下降，气温走高，午后天气炎热，大家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 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 都是干货呀。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三为大家发布招聘干货。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创向人才市场的王鲁岩和刘小燕，二位好。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发布职位信息啊。下面这家公司叫北京星镇同源数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招档案整理、档案录入、档案扫描、胶片数字化的相关工作人员，以及 C++ 软件开发工程师。首先还是得请二位简单的说说这公司主要是干什么的。 首先这个公司的话做的是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然后它承接的都是国家大型的档案数字化重点工程，因为需要的人比较多，所以现在就是进行招聘。 嗯，什么叫做档案数字化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有很多这种资料都是纸质的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材料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环境的影响，比如说温度湿度的变化，所以呢就要把它们啊通过这种扫描啊、文字录入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技术手段哈、啊、进行这种数字化的转移，那么哎存在电脑里面，永远可以看到可以听到啊，可以去留存。那么所以呢就需要很多的人来做这个刚才所介绍的档案整理、档案录入和扫描等等这方面的工作哈、啊、招多少人呢？ 招的人比较多，20个。 20个人啊、 嗯， 因为去一个档案馆工作，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哈、啊。 嗯，对。 好，他们还特别介绍了要去哪些地方工作。 对，这个应该大家都比较感兴趣。这个是工作地点是故宫，就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它的地点是在故宫。 嗯。 还有中央档案馆、一些大型的国家档案馆和北京的电影制片厂。 嗯。我估计啊，这消息要是被一些喜欢这个文化呀，或者说喜欢这个艺术的朋友知道了，不要钱他们都愿意近距离的去接触啊这些珍贵的档案。 是的。 当然这公司不是不给钱哈、啊、给到的待遇呢、大概是3000到5000一个月。还有哪些？ 还有绩效和年终奖。 嗯。另外呢，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每天8小时，然后他们是提供住宿，免费的工作午餐。 嗯，提供住宿，从某个角度证明这工作还是挺辛苦的。好，那么每天工作8小时哈，这8小时的强度，大家如果想去做这个事儿的话呢，一定要问清楚啊，这个一定要问清楚，别干了几个月离职了，这个对谁都不好哈。好，另外呢，他们还招软件开发工程师，嗯，这个是有哪些要求？ 这回招的主要是面对 C 语言和 C++ 的软件开发工程师， 嗯， 然后职位要求的话是要求计算机相关专业，对编程比较有感兴趣，熟悉 C 语言、C++， 熟悉用 VC、MFC 进行程序开发，熟悉 Oracle、SQL Server 等常用的数据库。 嗯。 其他的就是责任心比较强一点就可以了。 好，这个薪资， 薪资的话是面议，根据他的工作能力来看。 嗯，公司地点在哪里？ 海淀区苏州街。 好，电话， 电话是010-8260-9158转116。 嗯，8260-9158转116。正好我们电台呢也在做这个档案数字化的这个工程啊，有时候呢我也接触到一些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确实他们也是挺辛苦的，因为他们要听大量的这个音频的节目哈、啊、然后呢把一些音频的节目通过文字啊给他提取出一些关键的信息，比如说节目名称啊，嘉宾呐、啊、主持人的姓名啊、节目的主题啊等等，其实这工作很有意义，但也不太轻松啊。当然对于喜欢的朋友来说，兴趣恐怕就是比较好的一个让你觉得没那么疲劳的、啊、这么一个调剂。那继续为大家发布职位信息，下面这个公司呢可能也和现在目前的这种建设的趋势有一定的关系，他们是专门做基站的，北京国润建达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正在招聘，我们请鲁岩为大家说一说。 这家公司呢是招聘的岗位现在有三个岗位，第一岗位的话主要是基站的客户商务经理30个、还有客户商务经理助理15个，要求的话是大专以上学历，以计算机通信还有市场营销的相关专业啊，有物业和开发商资源的优先。 好，招30个啊。 招30个。 薪酬， 薪酬的话试用期的话是3000-4000，底薪加提成加奖金，转正之后呢是4000-6000，底薪加提成加奖金。 这4000-6000就是拿到手的是吗？ 4000-6000是一个底薪。 哦，是底薪、 另外再加一个提成加奖金。 哦，好，他们接受应届毕业生吗？ 应届毕业生可以。 可以哈。 对。 那现在应届毕业生对这样的公司感兴趣吗？ 这也要看这个应届毕业生对这个一些基站，包括一些这种商务谈判啊，有没有兴趣？一般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毕竟现在基站的话，背的是5G 嘛， 是目前的5G 的基站的建设已经要拉开帷幕了啊，已经，感觉有一场大的工程啊，即将等待着相关的从业人员。另外他们招2名出纳，这个就和刚才所说的基站建设没有太多关系了哈。这完全是一个财务的岗位，专科以上的学历，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或者是初级职称就可以，薪酬呢是4000-6000。还有招5名运维内勤，这个怎么理解？ 这个主要是他的要求啊，是要求有较强的客户服务意识，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售后 啊、 要跟客户去沟通啊。 这个薪资是从4000-7000不等，换句话说这事儿也不好干。 也是因为他4000-7000的这个跨度比较大呢，中间啊重点啊是看这个岗位啊做的服务意识啊，包括服务态度啊，包括他的那个耐心啊怎么样，如果好的话呢给的薪资相对来说要高一点。 这家公司还有什么其他的福利待遇？ 福利的话是五险加双休，每年定期的一个体检，享受国家的这个法定节假日，包括带薪的年假。每年公司呢还组织一个旅游1-2次。公司还要提供一些那个晋升的空间。岗位。 其实我觉得有些公司会把这个五险放在福利里面，其实五险是国家要求他们的，就像薪资一样哈。但是像旅游这块倒是可以变成福利，变成这个额外的一个激励哈。好，来我们再说一下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的话是185-1072-530。 185-1072-530。下面这家公司呢是一个日资的公司啊。目前招采购专员和一些设备技术人员，我们请二位介绍一下。 这家公司是一飞电子。然后它是在日本成立的，是全球最大的印制电路板的开发和生产的企业厂家。 全球最大的做电路板印制的。 对。 那这公司在北京有 分公司是吧？ 是的。 嗯。 然后他现在的招聘岗位是日语采购专员，然后主要要求就是日语二级以上吧。 做什么呢？ 他这个就是做采购。 嗯 嗯， 要是和国外进行采购还是国内采购？ 主要是国外。 嗯，好，还有哪些要求？ 就是大专以上学历。 嗯 嗯，日语比较好，然后有外贸进出口采购工作经验的优先。 日语好到什么程度？ 二级以上。 嗯，好。这个呢对于专业没有太多的要求是吧？ 嗯，是的。 只要你日语好。 对。 你学别的专业也可以。 沟通嘛。 好。还有就是招技术人员。 对，他这个设备技术的话，任职资格的话主要是大专以上学历。这个是专业是有要求的，比如说是机电一体化或者是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 嗯。 具有一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嗯，好。 熟悉使用 CAD。 这个工作人员主要是干什么呢？ 这个就是做一些就是项目的制定、实施、环评等工作。 嗯，好，公司地点在哪里？ 在大型经济技术开发区荣昌东街15号。 啊，在亦庄。 对。 电话。 电话呢是留的一个手机号156-9989-7025。 好，您再重复一遍。 156-9989-7025。 嗯，这家公司的这两个职位的薪资没有介绍啊，是免疫吧？ 对，免疫。 嗯，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这家公司呢，是一个做培训的公司。英语培训、机器人还有跆拳套啊，这个领域的培训，当然面对的人群呢是青少年，叫英贝勒教育集团。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招聘啊，一个是招英语老师和助教，一个是机器人老师，还有就是课程顾问、教学主管、市场专员、行政前台啊等等，招很多的岗位。我们挑一个吧，英语老师有哪些要求？ 啊，英语老师这个要求的话是英语或者是教育专业的优先，本科以上学历。 嗯， 重点是英语啊、口语啊、流利、发音要标准。 嗯 啊，三年以上的少儿英语教学经验要求。 嗯，好，要三年以上的这个教学经验啊，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哈、啊。 嗯， 好，另外呢，这个还招行政前台，行政前台呢。工作和公司的行政前台的工作呢，有很多一样的地方，但也略有不同。比如说有什么呢？有这个校区环境维护，包括新版海报张贴与维护，还有就是接待家长及面试人员等等。这么多职位，薪资呢都没说，大家可以电话咨询一下。公司的地点呢是在月坛南街那边，联系电话。 啊，联系电话是5335-0522，5335-0522。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三我们节目会为大家甄选很多的职位为大家来发布，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搜索职场帮帮团，有一些招聘信息呢也会以文字的方式来呈现，那还是请大家关注最新发布的招聘信息哈。下面这家公司呢是一家做这个甜品面包的公司，叫巴黎贝甜，目前呢招两个岗位，一个是前厅接待，另外一个是服务顾问，请二位介绍一下。 巴黎贝甜的话，它主要做的是法式面包、新鲜的三明治、美味蛋糕、纯正咖啡。它是1988年在韩国开设的第一家正宗的法式面包店。现在的招聘岗位有前厅接待，它这个职位的话就是熟练产品的名称以及特点，及时的将产品上架。第二个就是卫生的清洁，第三个是做一些收银的工作。任职资格的话是面容比较好，眼勤手快，服从安排。薪资的话我们这边是免疫。 嗯，好，服务顾问和前厅接待有什么不同呢？ 服务顾问的话是主要是客户接待，进行这个货物的整理盘点，还有是店内卫生的打扫。 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对，是的。 打扫卫生。 是的。 是吧，前厅接待呢，好像多了一个收银的工作。 对。 就是说服务顾问啊，更重要的是在店里转。是吧， 对。 那这个前厅接待呢，除了在店里转之外呢，它还有这个收银的工作。 是的。 包括呢辅助一下这个货品上架啊，这个工作。这个要求是不是都差不太多呢？ 对，任职资格的话是高中或者是大专学历，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爱笑，勤快一点，然后就是热爱学习新的事物，追求进步。 好，这公司要求员工爱笑哈。我前段时间做过一期节目，就是咱们公司，咱们中国有一家公司呢，年底啊，根据打卡这个微笑程度啊，给一名最爱笑的员工发了好几个月的年终奖，就是因为他笑得最灿烂最开心。那与此相反的是，日本的有一家公司弄了一个打卡软件，你每天去考勤签到的时候呢，要冲他笑一下，如果笑得不过关，这打卡不成功啊，你再笑几次，如果还不成功就快迟到了。所以说笑在不同的公司可能有不同的考核，老板呢会对于笑有不同的要求或者是理解，不知道这家公司啊会把笑当成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来进行约束或者是激励。这两个岗位的薪酬都是面议的是吧？ 是的。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种做餐饮服务的工作薪酬也是水涨船高啊。 对。 不知道他们包不包住宿什么的。 这家公司是包住宿，不包那个 吃 啊。 地点在哪里？他们也很多地方。 地址的话是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银岛大厦一层八里田店。 就那一家招人是吧？ 对。然后电话的话是15711358505，15711358505。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家物业公司招人。当然，这物业公司可能有很多的项目啊，招商务岗位、会议服务、餐厅服务，包括餐厅里面的一些厨师，包括空调啊、工程技术维修人员啊等等。好，我们请两位介绍一下。 这个北京中亚紫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的会员单位。这个公司的主要承接的业务范围是包括国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商务写字楼。它经营的范围也比较多，有商务服务、餐饮服务、楼宇工程、安全保卫、清洁服务、劳务派遣等。 好，那么一个一个为大家来介绍吧。这个商务岗位包括行政前台和商务秘书，这有哪些要求？ 这个职位的话，我们看字面的话，就是行政前台嘛，就是要求这个身高是1.62米以上，然后形象要好，女生优先。能熟练操纵 Office 等那个基础的办公软件。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客户的服务意识。 薪酬 的话是3-4.5K。 3000-4500哈。 对。 好，会议服务。目前呢要求是25岁以下的女士，1.65米以上，要有服务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薪酬呢是3000-3500。不知道这岗位包不包住啊，反正这个薪酬不是很高，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问一问啊。 提供住宿哈。 好，还有餐厅服务员，这个薪酬是3000-5000，要求是30岁以下，1.62米以上。另外呢就是招比如说餐厅的厨工，切菜啊、配菜啊、风味小吃的厨师啊，这个薪酬呢是从3000-6000不等，这个具体多少钱得面议哈。年龄要求是45岁以下，有2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如果在酒店呀、物业写字楼的餐厅工作的话，优先考虑。此外呢，招工程技术人员，包括空调工和综合维修工，薪酬是3500-4000一个月。这个呢，要有2年以上本岗位的工作经验，40岁以下。这些岗位都提供住宿吗？ 是的。 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的话是0206011-1272。 6011-1272，这是北京中亚紫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 曾经还获得过北京市优秀管理大厦等一些相关的荣誉称号哈。 嗯，对。 好，那最后一个岗位是圆通公司招快递员，招五名。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快递员目前的薪酬哈，大概是在5000到9000一个月，提供住宿、餐补一个月呢是540，还有一些像话补啊、全勤奖励呀、等等，提供三轮车，要求呢是18到40岁。目前呢，海淀区的一些站点需要快递员是吧？ 对，海淀区的。 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18519635570，18519635570。 嗯，好。其实现在啊，我发现能够提供住宿的单位啊，确实能够给大家减轻不少的压力哈。 是的。 嗯，这两天大家一直都在关注这个租金的问题，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赶上的是毕业季，赶上的又是这个，比如说求职季，赶上的又是这种租赁的一个旺季，所以说好多地方的房租成本啊都上升了， 对，都在提升， 都在提升 啊，因为包括孩子现在上学开学， 又是开学季 啊， 嗯，是。不知道你们在办招聘会的时候，求职者在这块有没有一些表达诉苦？ 很多都是来了之后啊，首先看能不能找一个这个提供住宿啊，啊吃不吃饭这无所谓，提供住宿，因为你住宿啊，他们找房子之后啊，发现房屋很高， 嗯， 啊这个费用很高，基本上都2000-3000啊，想找个好条件相对来说好的2000-3000，再低的也得1000多， 嗯， 啊。 其实如果这房子价格太贵的话，真的也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质量。 对， 嗯，大家的压力都那么大的话，你想这工作虽然也能够把压力变成动力，但是如果到一个承受的极限的话，确实也会给年轻人啊带来很多他们本不应该去承受的这样的一些压力。因为我知道目前有一些这中介公司啊，有这个哄抬租金价格的这种嫌疑，我们也是请相关部门高度的重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苗头啊。市场的价格可以由市场去调节，但是如果这中间加入了资本的一些不良的居心，又加入了某些非法从业人员他们在从中的这种不正规的行为的话，最终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也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就业的稳定。谢谢今天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了这么多的职位信息，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小偷一样卑微，就让我们虚伪。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梅山雀，梅是煤矿的梅。我们的性情活泼，不会特别的害怕人的存在，所以即便你靠近我们，我们也不会显得特别慌乱。但是如果你吓到我们，我们就会迅速地飞开了。被笼养的梅山雀也有很多，大多是雄性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雄性鸟的叫声更加响亮，所以得到了不少爱鸟者的青睐。但我们还是更喜欢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中，而不是在笼子里。 自然界中的梅山雀主要生活在海拔较低的树林中，一般海拔超过300米就不太容易找到梅山雀了。有的时候梅山雀也会到平原地区的小树丛中去，目的主要有两个，活动和觅食。为了照顾好后代，梅山雀会精心筑巢。梅山雀的巢通常住在树洞中，此外诸如适合的石缝等也是梅山雀会筑巢的地方。 梅山雀体长10厘米左右，